如果把医院比喻成人生，那么急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如果把医院比喻成大本营，那么急诊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桥头堡。急诊室和各科室的通力合作，无疑是挽救患者的生命急救链，救人于水火，救人于危难。2011年4月2号上午9点左右，伴随着急救车的声响，一位大出血的女性患者被推到了北京妇产医院西院区的急诊室。陪同的家属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和一个中年女子。男人一路小跑，面色惊恐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大夫，大夫，怎么出这么多血啊？”患者脸色煞白，身体不能动弹，自带的两床被子上面浸满了大量鲜血，整个床单更是血汪汪的，血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急诊室。产后大出血往往发病突如其来，而且来势凶猛，常常出乎意料，如果抢救不及时，可以直接危害到产妇的性命，顿时整个急诊室变得紧张起来。急诊室的丁丁大夫一边询问病情，一边有条不紊地给患者监测生命体征，心率每分钟126次，血压136/82，脉搏每分钟126次。患者只是无力小声嘟囔着肚子疼，站在一旁的丈夫满脸的恐惧。丁丁大夫随即向患者的丈夫询问病情，得知患者今年28岁，2年前剖宫产产下了一对龙凤胎，现在怀孕18周。患者血流不止，又伴随着剧烈的腹痛。之前做过什么检查没有？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。患者的丈夫说做过，一旁的女家属喊没有。到底有没有？面对大夫的询问，两个人的答案还是不一样。男子支支吾吾的，好像有意在隐瞒着什么。大夫再三询问做过引产没有，家属都是矢口否认。家属的不配合让大夫有点着急，不得已大声地说：“你不说实话啊，怎么给病人治疗啊？”患者的丈夫愣了一下，道出了原情。原来患者在城南某医院进行中期引产，而导致了大出血，当地医院治疗困难，这才送到了北京妇产医院进行急救。得知实情，急诊室立刻开通了急救绿色通道，快速送入 B 超室诊断，竟然是少见的中央型前置胎盘。中央型前置胎盘出血发生率为100%，正常的胎盘应该附着于子宫体部或者是底部，中央型的前置胎盘则是胎盘完全覆盖了子宫颈内口，这是一种少见的高危妊娠病例，属于前置胎盘最为严重的一种，平均10起前置胎盘有1起中央型前置胎盘，也就是1/10，而前置胎盘在我国发生率仅为0.24%。急诊室立即联系计划生育科、麻醉科和放射科进行会诊，各科室的支援和配合有效地保证了大出血病人的救治。计划生育科一病房先在病房采取了紧急救治措施，开放静脉，保持生命通道，进行输液、补血、抗休克治疗，准备在患者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之后，把患者送到放射科介入治疗室，由张晓峰大夫采取子宫动脉介入性栓塞止血治疗方法救治患者。而4月2号也是张晓峰大夫儿子的生日，平时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，周末要去看老人，本想趁着儿子生日这一天好好陪陪孩子，刚到奥体中心，突然张晓峰大夫的电话响了，有个大出血的患者要做介入，快回医院。接到这个电话，张晓峰大夫就将近把孩子放到奶奶家，迅速开车回医院。车快到医院的时候，张晓峰大夫立即打电话告诉急诊室，快送病人到放射科。治疗大出血的传统方法是在输血和药物治疗均不奏效的情况之下，最后切除子宫达到止血。虽然保住了患者的生命，但28岁年轻的女人如果失去子宫，将是多大的遗憾呢？而放射介入栓塞技术就是通过放射科专用的介入治疗设备，经导管栓塞双侧子宫动脉的诊疗技术，是目前治疗孕产妇大出血最佳的手段。整个手术时间短，